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图的表示，如何存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关系。微博、微信、领英这些社交软件，我想你肯定是玩过的。那在微博当中，两个人可以互相的关注，在微信当中，两个人可以互加好友。那你知道如何存储微博、微信等这些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关系吗？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数据结构，图。那实际上涉及图的算法有很多，也非常的复杂。那比如说图的搜索、最短路径、最小生成数、二分图等等。我们今天呢聚焦在图存储这一方面，那后面我会分成好几节课来依次的讲解图相关的算法。我们先来看如何理解图。我们前面的时候讲到了数这种非线性表数据结构，那图也是一种非线性表数据结构，和数比起来，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非线性表结构。我们知道数中的元素我们称之为节点，那图中的元素我们就叫做顶点。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我所画的这个图，图中的一个顶点可以与其他任意顶点建立连接关系，那我们就把这种建立的关系叫做边。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符合图这种结构的例子，比如说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社交网络，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图结构。我们拿微信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每个用户看作是一个顶点，如果两个用户之间互加好友，那就在两者之间建立一条边。所以说整个微信的好友关系就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那其中每一个用户有多少好友，对应到图中就叫做顶点的度，就是跟顶点相连接的边的条数。实际上微博的社交关系跟微信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是更加的复杂。微博是可以单向关注的，那也就是说用户 A 关注了用户 B， 但是用户 B 可以不关注用户 A。 那我们如何用图来表示这种单向的社交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刚刚所讲到的图结构稍稍的改造一下，引入边的方向的概念。如果说用户 A 关注了用户 B， 那我们就在图中画一条从 A 到 B 的带箭头的边来表示边的方向。如果用户 A 和用户 B 互相关注了，那么我们就画一条从 A 指向 B 的边，再画一条从 B 指向 A 的边。我们把这种有边有方向的图叫做有向图，那以此类推，我们就把那些有边没有方向的图叫做无向图。我们刚刚讲到无向图有度这个概念，那表示一个顶点有多少条边。在有效图当中，我们把度分为入度和出度，顶点的入度表示有多少条边指向了这个顶点，那顶点的出度表示有多少条边是以这个顶点为起点指向其他顶点的。对应到微博的例子，入度就表示有多少粉丝，出度就表示关注了多少人。前面讲到了微博、微信无向图、有向图，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社交软件 QQ。 QQ 的社交关系其实要更加的复杂，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 QQ 亲密度这样一个功能。那 QQ 不仅记录了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它还记录了两个用户之间的亲密度。如果说两个用户经常往来，那么亲密度就会比较高，如果不经常往来，那亲密度就会比较低。那如何在图中记录这样好友关系的亲密度呢？在这里就要用到另外一种图，带权图。在带权图当中，每条边都有一个权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权重来表示 QQ 好友间的亲密度。关于图的概念其实比较多，我今天也只是介绍了几个比较常用，理解起来也都不复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掌握了呢？那掌握了图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在内存当中存储图这种数据结构呢？图最直观的一种存储方法叫做临接矩阵。临接矩阵的底层依赖于一个二维数组，那对于无向图来说，如果顶点 I 与顶点 J 之间有边，那我们就将 AIJ 和 AJI 标记为一。对于有向图来说，如果顶点 I 到顶点 J 之间有一条箭头从顶点 I 指向顶点 J 的边，那我们就将 AIJ 标记为一。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有一条箭头从顶点 J 指向了顶点 I 的边，那我们就将 AJI 标记为一。对于带权图，数组中就存储相应的权重。用临接矩阵来表示一个图，虽然说简单直观，但是其实它比较浪费存储的空间。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对于无向图来说，如果 AIJ 等于 1， 那 AJI 也肯定等于1。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存储一个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无向图的二维数组当中，如果我们将其用对角线划分为上下两部分，那我们只需要利用上面或者是下面这样一半的空间就足够了。 另外一半的空间其实是白白浪费掉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存储的是稀疏图，也就是说顶点很多，但是每一个顶点的边距并不多，那么临街矩阵的存储方法就会更加的浪费空间了。比如微信有好几亿的用户，对应到图上就是好几亿个顶点，但是每个用户的好友并不会很多，一般也就三五百个而已。如果说我们用临街矩阵来存储的话，那么绝大部分的存储空间都会被浪费掉。但也不是说临街矩阵的存储方法就完全的没有优点。那首先，临街矩阵的存储方法非常的简单直接，因为基于数组，所以说在获取两个顶点关系的时候就非常的高效。那其次呢，用临街矩阵存储图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方便计算。那这是因为用临街矩阵的方法存储图，可以将很多图的运算转换成矩阵之间的运算。比如说求解最短路径问题时，会提到一个弗洛伊德算法，就是利用矩阵循环相乘若干次得到结果。那针对于上面临街矩阵比较浪费内存空间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图的存储方法，临街表。我在文稿当中画了一张临街表的图，你可以先来看一下。乍一看，临街表是不是有点像散列表呢？每一个顶点对应着一条链表，链表中存储的是与这个顶点相连接的其他顶点。另外我需要说明一下，图中画的是一个有效图的临街表存储方式，每一个顶点对应的链表里面存储的是这个顶点指向的顶点。那对于无效图来说也是类似的，不过每一个顶点的链表当中存储的是跟这个链表有关相连的顶点，你可以自己来画一下。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互换的设计思想吗？那临街矩阵存储起来会比较的浪费空间，但是使用起来是比较节省时间的。那相反，临街表存储起来比较节省空间，但是使用起来就是非常消耗时间的。就像图中的例子，如果说我们要确认是否存在着一条从顶点2到顶点4的边，那我们就需要便利顶点2对应的那条链表，看看是否链表中存在着顶点4。而且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说过，链表的存储方法对缓存并不友好，所以说比起临街链表的存储方式，在临街表中查询两个顶点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高效了。在散列表那几节里我讲到，在基于链表法解决冲突的散列表中，如果说链过长，为了提高查找的效率，我们可以将链表换成其他更加高效的数据结构，比如说平衡二叉查找树等。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临街表长得很像散列，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临街表同散列表一样进行改进升级。我将临街表中的链表改成了平衡二叉查找树，那实际的开发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使用红黑树，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快速的查找两个顶点之间是否存在着边了。当然这里的二叉查找树可以换成其他动态数据结构，比如说跳表、散列表等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将链表改成有序动态数组，可以通过二分查找的方法来快速定位两个顶点之间是否存在着边。有了前面所讲的理论知识，现在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开篇的问题，如何存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中的好友关系。前面的时候我们分析了微博、微信是两种图，那前者是有效图，后者是无效图。在这个问题上，两者的解决思路其实差不多，所以说我只拿微博这个例子来进行讲解。那数据结构是为算法服务的，所以说具体选择哪一种存储方法与期待支持的操作是有关联的。针对于微博用户关系，假设我们现在需要支持这样几个操作，判断用户 A 是否关注了用户 B， 判断用户 A 是否是用户 B 的粉丝，用户 A 关注用户 B， 用户 A 取消关注用户 B， 根据用户名称的首字母排序，那分页获取用户的粉丝列表，根据用户名称的首字母排列，分页获取用户的关注列表。关于如何存储一个图，前面的时候我们讲了两种主要的存储方法，临街矩阵和临街表。因为社交网络是一张稀疏图，使用临街矩阵存储就会比较浪费的存储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采用临街表来进行存储。那不过用一个临街表来存储这种有效图是不够的，我们去查找某一个用户关注了哪些用户其实非常的容易，但是如果想要知道某一个用户都被哪些用户关注了，也就是用户的粉丝列表，这是非常困难的。基于此，我们需要一个逆临街表，那临街表当中存储了用户的关注关系，逆临街表当中存储的是用户的被关注关系。对应到图上，临街表中每一个顶点的链表当中存储的就是这个顶点指向的顶点， 镍临界表当中，每一个顶点的链表当中存储的就是这个顶点的顶点。如果要查找某一个用户关注了哪些用户，那我们可以在临界表当中进行查找。如果说要查找某一个用户被哪些用户关注了，那我们就从镍临界表当中进行查找。基础的临界表不适合快速的判断两个用户之间是关注与被关注的关系，所以说我们选择改进版本，将临界表中的链表改为支持快速查询的动态数据结构。那选择哪一种动态数据结构呢？红黑表、跳表、有序动态数组还是散列表呢？因为我们需要按照用户名称的首字母排序，那分页来获取用户的粉丝列表或者说关注列表。用跳表这种结构那就是再适合不过了，这是因为跳表的插入、删除、查找都非常的高效，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log n， 空间复杂度上稍高是大O括号 n。那重要的一点是，链表中存储的数据本来就是有序的了，分页获取粉丝列表或者关注列表也就是非常的高效。如果说对于小规模的数据，比如说社交网络当中只有几万、几十万个用户，我们就可以将整个社交关系存储在内存中，那上面的解决思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像微博那样有上亿的用户，数据规模太大，我们就没有办法全部存储在内存当中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哈希算法将数据分片的方式，将临界表存储在不同的机器上。你可以看一下我在文稿这里所画的图，我们在机器1上存储顶点123的临界表，在机器2上存储顶点45的临界表。镍临界表的处理方法也是一样的，当要查询顶点与顶点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同样的哈希算法，先定位顶点所在的机器，然后再在相应的机器上进行查找。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利用外部存储，比如说硬盘，因为外部存储的存储空间就会比内存要宽裕很多。数据库是我们经常用来持久化存储关系数据的，所以说我在这里介绍一种数据库的存储方式。我在文稿里画了一张表，我们用下面的这张表来存储一个图。为了高效的支持前面定义的操作，我们可以在表上建立多个索引，比如说第一列、第二列，给这两列都建立索引。好，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图这种非线性表数据结构，那关于图，你需要理解这样几个概念：无向图、有向图、带权图、顶点、边、度、入度和出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学习了图的两种主要存储方式：临界矩阵和临界表。临界矩阵存储方法的缺点是比较浪费空间，但是优点是查询效率高，并且方便矩阵运算。临界表存储方法中，每一个顶点都对应一个链表，存储与其相连接的其他顶点。尽管临界表的存储方式比较节省存储空间，但是链表不方便查找，所以说查找效率没有临界矩阵存储方式高。那针对于这个问题，临界表还有改进升级版，也就是将链表换成更加高效的动态数据结构，比如说平衡二叉查找树、跳表、散列表等等。最后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关于开篇思考题，我们只讲了微博这种有向图的解决思路，那像微信这种无向图应该怎么存储呢？你可以照着我的思路自己做一下练习。第二呢，就是除了我们今天所举的社交网络可以用图来表示之外，符合图这种结构特点的例子还有很多，那比如知识图谱。关于图这种数据结构，你还能想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的其他例子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